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四十八集，灵刀。众人跟随陆峰进入了岳城西遇害的那间书房，房门是被撞开的，门都被撞坏了，不过本身貌似也不是特别牢靠，像岳城西那样的高手很少会讲究房门牢不牢固的。进屋后，众人四外观察了一圈，最后展昭和白玉堂在东侧的一扇窗户前边撞到了头，挺响的咚的一声。展昭揉着脑门看白玉堂， 哦， 白玉堂这一下也撞得挺疼，伸手摸了摸额头，好家伙，微微有些肿了。 展昭脑袋够硬的呀。 想到这里，白玉堂脑袋里就蹦出来了个猫字。猫不都这样吗？身轻骨软，飞檐走壁，就是脑袋特别硬。 白玉堂那么好看一张脸，可别被我给撞歪了。 展昭自然知道自己从小到大脑门都硬，于是凑过去看看，就见白玉堂额头上一个红印，脸倒是没歪，于是松了口气。 没事吧你？我脑门比板砖还硬。 白玉堂哭笑不得，展昭还真有自知之明。身后众人歪着头耐着性子看着两人，心说你俩倒是快点说正题。这时候小四子伸手指着两人中间的一扇纸窗户。 陆峰。 展昭和白玉堂可算回过神来了，都点头。众人过来一看，就发现窗户上有一条细细的竖着的缝，如果不仔细看真的不容易发现。赵普拿出那枚鳞片比了一下，发现穿过去就刚刚好。公孙伸手推开窗户，见展昭还在揉脑袋，就将他往旁边推一推，还是顺手推给白玉堂的，总之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顺手。白玉堂和展昭挪开一点点站在旁边。 怎么觉得被嫌弃了？ 窗户外面是院子，正对着窗户的地方有一棵树，紫影跳出窗户到了树旁边，上下左右看了一圈后，找到了什么就对赵普他们招手。毕竟查案是展昭的职责，他也跟着跑了过去，伸手轻轻扒住树干中间的一条缝，往两边一扯，紫影一惊，只见树干被扯开了一个口子。这是一棵树，又不是一堆棉花。展昭内劲很强劲，指力也惊人，这算是哪个门派的武功呢？展昭扒开了树干，伸手从里边抽出了一样东西来，紫影就感觉眼前明晃晃的，那玩意儿还反光，凑近一看忍不住也咦了一声。 这不是麒麟的鳞片吗？ 此时众人都走了过来，公孙举起两片鳞片对比。 一模一样啊。 莫非是那麒麟跑上来甩鳞片杀人？这麒麟不知道身上鳞片多不多，不然迟早给秃了。 包拯就问展昭和白玉堂， 这是为什么？ 大人，这应该是一种特制的暗器，用这个方法来暗算人的。 刚才那张你们抓麒麟的时候被挣破的渔网，破口处不是被崩断的，而是被利刃砍断的，刀口极其平整，但是又长短不一。 刀口平整为什么长短不一啊？难道是刀特别短，需要一根一根砍？ 所以这个很符合。 展昭指了指鳞片，众人都点点头，言之有理啊。 哎呀，这次幸亏王爷无缘无故放渔网抓麒麟，才会撞到这样的线索。 哟，这胖子这马屁拍得恰到好处啊。 包拯瞟了庞吉一眼，庞吉不动声色飞了个白眼过去。 可水下有这种刀？刚才我们兜住的，莫非是个人？ 人能在水里待那么久？再说了，我们四个都拉不上来，那人得有多重啊？ 也许你们兜住的的确是什么巨大的水兽，而这个刀片是有人割断渔网放走那只水兽的时候留下的。 这么说，那人或者水兽还在碧水潭，杀人凶手也很有可能是他，而当年传说中吃人的怪兽就是那只水兽。 虽然只是猜测，但是很有可能，不如真的查一查水底。 没有用的。 这一句话是展昭和白玉堂一起说出口的，说出来了倒是彼此对视了一眼，似乎显得很意外，众人倒是早就习惯这两人时不时就保持同步的思维模式了。 为什么？ 展昭看白玉堂，那意思是让他先说。白玉堂点了点头，估计展昭刚才盯着水面看也是想到了这个问题。 碧水山包括整个西州府的水路都是通的，特别是碧水山的这些水潭下面都有溶洞，上面还有瀑布和泉眼，如果水性好，穿梭水路可以直接从碧水潭游到青云潭，甚至有过从某个水潭丢下去的东西被冲到了西州府的码头。 那岂不是寻不见踪迹？可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人，水性也太好了点吧。 是啊，都不用换气的吧？ 可以用自带的气囊，我四哥水性就很好，他跟一些沿海的渔民学过用羊肚做气囊，带着下水可以在水下待很久。 那好办啊，多做几个，只要能换气我们也能下去。 羊肚气囊不是那么好做的，要会吹气。 吹气？ 不是普通的吹气，就是气从鼻子里面进去直接走嘴吹出来，不能过肺。 展昭解释了一下，就看到众人都好奇地看他。 展护卫不是不会水吗？ 我有个叔叔会。 众人都了然，也没深究。展昭松了口气，白玉堂看着他。 你这么嘴没把门的，迟早有一天得被人揭穿。 怕什么，说漏嘴又不是一次两次，反正能圆回来。蒙混过关什么的，我是天下第一。 白玉堂点头表示赞赏，展昭继续望天。 又没说话就懂了。 一众人找到了线索，却是无从下手。这边还没结案，那边事情就来了。刚才找陆峰劝架去，那个小徒弟哭哭啼啼就跑进来了。 掌门，掌门，掌门，不得了了。 陆峰一哆嗦，刚才着急忙慌是师兄弟打起来了，这回哭鼻子了是怎么的了？ 张志师兄死了，告诉他尸体还热着呢。 怎么会这样？我不是让他回屋思过吗？ 他就死在屋子里，刚才他进屋之前吩咐我给他怒火举上茶消消气，我拿着茶过去发现门被锁上了，我排了半天半夜没动静，然后就绕到窗户口，就像里面有咳嗽的声音，我透过窗户这一看，妈呀，张师叔躺在椅子上，脖子上老大一个口子，正往外喷血呢。 陆峰脸都白了，赶紧要去看程志。白玉堂拉住陆峰，看向那小徒弟。 程志已经死了。 是啊，我叫人了，大家装满进去的时候，师叔刚好断气儿。 那这会儿真的不该去找程志。 展昭看了白玉堂一眼，白玉堂点头问陆峰。 王洛住在那里。 陆峰一愣，随即拍脑袋。 你们觉得下一个遇害的可能是他？ 赶紧说。 龙吟潭。 陆峰话刚说完，又往东边一指，就被白玉堂和展昭一人一边提起来，施展轻功往他手指的方向去了，动作之快以至于包拯等人都没什么准备。 赶紧把我带上。 你去干嘛？刀光剑影的， 万一那王洛中招来生我气，我还能救活他呀。 公孙一语道醒梦中人，赵普赶紧伸手一揽他，追白玉堂他们去了。 你搂那么紧干嘛？ 难道我扔你下去啊？ 其他人面面相觑，欧阳少征抱着急得跳脚的小四子也跟上，黑影背起因为颜色让他倍感亲切的包大人，一溜烟也没影了，最后剩下紫影折影，无奈一人一边扛着庞太师也追去了。到了龙吟潭，众人也来不及研究为什么叫龙吟潭，直接冲进了别院。一个正扫地的小徒弟就说，王洛回来后自己进书房生闷气去了，还拿了几坛子酒在里边喝，他向来酒量不好，说不定已经喝醉了。说话间，展昭等人就听到里边砰一声，似乎是酒坛摔碎的声音，几个小徒弟都缩脖子。王洛性格向来暴躁，一会儿可别喝多了打人。展昭上前一脚踹开了房门，此时眼前的景象诡异而恐怖，几个小徒弟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吓得腿一软就坐在了地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